别多期待，生活在这城市里的每天，带着希望忍耐，一年一天，重复着爱情的誓言，太无奈，如果没有你的爱，这不精彩，生活在这城市里的每天，带着希望忍耐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 Please.

切的脸，这世界好像隔了远，孩子梦里笑的甜，午夜在我怀里你可以安眠，夜影子是恐龙玩具，你的想象在恶作剧，月光在墙上和你玩游戏，找星星，你的梦幻冒险，我陪你去。别再哭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。紧紧握着你的小手，陪你远离这大海梦魇。为你做什么我都情愿，嘿嘿， 全明星班底，反正只是为了拉米。

经倒退，也许就不需要为你流泪，又忘记你的美，说服自己毫无所谓。谁不想被爱的感觉是与非变得不绝对，疯狂的人是谁还麻木地追求完美。爱上了你我还有什么能收回，付出的感觉胜过每一天每一年累积的思念。爱上了你我怎么可以说后悔，每一句谎言虚假都变得好完美。爱情倒退，也许就不需要为你流泪，忘记你的美，说服自己毫无所谓。喜不想被爱的感觉是与非变得不绝对，疯狂的人是谁还麻木地追求完美。爱上了你我还有什么能收，胜过每一天每一夜累积的思念。爱上了你我怎么可以说后悔，每一句谎言虚假都变得好完美。每一天每一夜累积的思念，爱上了你我怎么可以不沉醉，沉醉在你甜美的语言，沉醉在你许下的诺言，牢牢地记住字字都珍贵。爱情到倒退了还为你流泪， 天空淡淡雨幕，轻轻抬起的脚步，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。我心锐处太多迷雾，总是不能看清楚，让自己在梦里进进出出。

哦，我的爸爸打疼了我依然爱你，嘿嘿嘿，我知道你的心在流泪，

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